苏哈伸手去摸旁边的金属导弹发射器，加列夫急忙双手推脱，脸上显出很害怕的样子。 公主陛下，请不要碰你旁边的重火力那玩意儿，我受不了。 他的额头似乎流下汗来，而苏哈知道他们只是在开玩笑。 话说回来，这种事不能声张，你会被误认为逃跑离开圣城，那样的话 后面的话他不愿再说。苏哈明白， 加列夫带我去发射器吧，这么多年来想改变我想法的人都失败了，你和我并肩战斗那么多年，你应该明白。 加列夫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脸上的沧桑变得更加凝重。 既然这样，那好吧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是为保卫圣城而出去的，想办法，不是拒战逃离，虽然违反了不能离开这里的规定，但回来也不会受到太大惩戒。我很想跟你一起去，帮助你，保护你，可是这里还有那么多战士需要我，我还有圣城。 我明白， 加列夫说， 我的生命永远属于至高无上的神和我的同胞们，我不能离开他们，一秒钟都不行。 加列夫的眼神透出强烈的虔诚，神这个字眼的出现让苏哈产生了一丝不快，这些年在他人面前一直默默忍受着不表现出来，此刻除了沉默他不能也不愿意做更多的表示。 公主陛下，你回来的时候务必要解释清楚，表明你不是逃离。 我知道， 简练干脆的回答就像苏哈平时在战士们之中那样。 好，等一下， 加列夫开始拆解身上的装甲，整齐地摆放在地，剩下简陋的粗布衣服。 这些给你，你穿着，会用得着。 加列夫， 还有备用电池，等一下我去给你取，你先穿上。 说完加列夫跑步消失在防区一角的指挥室门口。苏哈将那些装甲一点点地组装起来，由于身高不及加列夫，他只得将连接处的伸缩缓冲带缩到最小。完工之后他伸了伸手臂和腿，心中暗自庆幸自己还能相对的自由活动，缓冲带也还存留一点。加列夫扛着一柄电磁枪走来，手里捧着三块金砖一样的东西。 我只能做到这些了，公主殿下，这是我以自己要用的名义带出来的，你拿走。对了，你准备去哪儿？ 阿拉伯半岛，那里应该还有其他抵抗机器人的城市。 这么远，记住走小路，不要和那些大型机器人直接冲突。 他把金砖插给苏哈的机械装甲后背的卡槽中，卡死。 谢谢你，我知道的。 苏哈把极速导弹发射器松垮地背在身上，又接过电磁枪，液压机构传导来巨大的力量。 一定要活着，找不到解决方法就快回来。 苏哈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摆摆手。 走，去弹射器吧。 半地下半地表的圆形建筑球顶墙角积着许多沙尘，加列夫用手擦去正门密码输入板上厚厚的浮尘，站着想了一会儿，依次按了十多遍钢板门才震动一下，朝两侧收起，门上的一堆钻灰的油泥被两侧的刮板刮下，掉在地上成坨。 时间太久了，快成土包了， 加列夫感慨道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去，屋顶和四壁的照明灯自动打开，室内霎时间变得通透明亮，聚集般的发射导轨正斜45度角瞄着天空，布局类似于天文望远镜。导轨是三条厚长的金属片，夹出一个正三棱柱的空间，周围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粗大电缆，底端有个舱门，一条载着不少黑色球形舱的传送带 连接着它，那些球体上都显著地刻着些星星，有大有小。加列夫走到电磁弹射器的底下，围着看了一圈，似乎除了尘土并没有什么破损的地方，应该是好的，公主殿下。苏哈没有说话，走到一间直径两米的球形舱前，略微检查了一会儿，拉开门坐进去关上。 真是你的性格啊，直来直去，连告别都不说，我就准备发射了啊。 加列夫在大厅一角的控制台前按下电源开关，朝苏哈喊。隔着玻璃罩，苏哈朝加列夫伸出大拇指，电流从圣城之中的发电厂经过漫长的地下导线传过来，天顶的球形罩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朝两侧缓缓地打开，抖落许多的尘土，伴着放电和星轮旋转的声音，弹射器导轨抬起，瞄准顶上那道越来越大的渗入星光的夹缝。公主陛下，只能弹射到前线外几十公里，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就靠您自己了。加列夫设定好发射程序之后，慢慢地朝苏哈所在的球形舱走过来，右拳伸出顶在舱前的半透明玻璃上，苏哈一样地伸出右手，附着机甲的右拳隔着钢化玻璃同时对撞在一起。 再见， 苏哈喊了一声。 一定活着，仁慈的神保佑你。 隔着银灰色的装甲面罩，加列夫看不到苏哈最后的表情，只能透过球形舱的玻璃隐约察觉他把头扭过去。传送带迅速地上进一格，把球形舱填补到电磁轨道入口，控制台上五个红灯依次亮起，最后一个点燃时，注视着斜前方的发射轨道的苏哈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力从后背传来。没有火炮，发射的震荡和爆响，只有破空之音，球形舱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。加列夫望着星目苍穹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球形舱越升越高，穿云破雾，越过漫长的战壕，漆黑的舱壳隐秘在夜色之下，后坐力被调到人体耐受的极限，如果再高，生命体内的血液就会被惯性强行挤压到身后，导致部分机体因缺氧而死亡，心脏因压力过高而破裂。苏哈此刻想到的是那些在杀人机器围城战争中牺牲的敢死队员们，他们就是坐着这样的交通工具深入到敌人的背后，不计后果的突袭攻击，才缓解了前线的压力，渐渐地改变了战局。开始下降了，减速开关。光滑球壳底的四角孔洞中反冲出火焰流，一股强烈的减速力道冲进舱内，苏哈被安全带锁死，一不留神头撞在了面罩里面。球形舱下降了一会儿，前侧的两道火焰流突然熄灭了，动力矩均衡霎时被破坏，搅动量急速增加，球形舱在空中开始打转，苏哈只感到天旋地转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咬紧牙关，装甲手牢牢抱住头部，让身体尽量缩紧，准备迎接撞在地面后的强烈冲击和更加剧烈的翻滚。轰的一声，剧烈的冲击和翻滚绵延100多米的距离，球形舱在地上擦出一道沟痕，星星图案被砂石打磨而去，封闭机构释放出多余的锁固器，舱门缓缓地打开，安全带收了起来，穿着机甲的苏哈从里面滚出来，瘫在地上，好一会儿都没动一下。脸上热乎乎的感觉，他恢复了一点力气，努力地动了一下手臂，肌肉活动的信号传导进机甲的动力系统，装甲服的臂膀在液压辅助下就像没有重量似的慢慢抬起来。他按下颈部的按钮，银灰色的面罩刷的收起。 可恶，原来是额头流血了。 冰冷的空气随着起伏的胸口从口鼻流入体内，清清凉凉的。苏哈还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，只能这样躺着，两腿踏在舱内，眼睛看头顶的星空。 他视力极好，他在前线那几年是出了名的神枪手，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换成了集束导弹这样的扩散式重家伙，让好多战士摸不着头脑。浩瀚清透的星空很美，而肩上的担子很重，他必须快点站起来，何况这里到处都可能有危险。十几分钟后，苏哈活动了一下四肢，确认机甲没有因为冲击而破损之后，便回到了球形舱内，取出里面的导弹发射器挎在肩上，持着电磁枪打开夜视仪，眼前的银灰色半球罩上渐渐地浮现出周围景物的样子。荒地远近大大小小分布着几块石头，除此之外空无一物。他想起了什么，平伸出右手隔着面罩看起来，和左手不同，盔甲右手的手背微微隆起，里面埋一个向前的细小的孔洞，很不起眼。是内嵌式离子枪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。夜色正浓，灰黑如墨，包裹着杀人机器一样外表的苏哈迈出了跳出祖训的虚幻，寻找独立的心灵与力量的道路，从此就要开始不知持续多久的吞食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物，冲击躲避杀人怪物的生活。然而他的心中并不是没有神。妈妈，请你保佑我。当亚洲东部在人类的逐步溃败中归于平静，茫茫沙海之中的战士们依然不懈地战斗着，20年的时间和无数战士的死去没有击退他们的意志，而是把他们越磨越锋利。旷渺无垠的荒沙巨石伴着干枯的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任由杀人机器与变种生物纵横驰骋，苦难与艰辛起初像空气一样四处蔓延，人们挣扎着生存，祈祷，为伤者包扎伤口，为死者埋葬冰冷的身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看不到希望。绝望如浓云之下的黑夜，紧紧地禁锢着人们脆弱而疲倦的心灵，活下去的动力像沙海绿洲一点点地被围困殆尽。一些人自裁而去，剩下的人苦苦思索，无数次仿佛得到的答案和接踵而至的失败催化着生存本能，放大衍生出了一些异样的想法，想象力制造的无所不能之主，带来浩瀚如烟海的虔诚与崇拜。四面的闸门被截断，希望因此而重现。毁与亡不再让人畏惧，战斗者们从分散的沙尘凝聚成坚硬石壁，阻挡着噩梦的侵蚀，拯救那些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去、夺回、被破坏，又不辞辛劳的重建。捆绑着胜利女神的枷锁渐渐的碎裂，队伍壮大，人类有了自己的据点和堡垒，脱离暗无天日的流离失所，在战火中艰辛地构建出自己的家园，努力地存活和繁衍，团结的视死如归的人类具有可怕的力量。然而事物走向无限普遍之日，也是走向变质扭曲之时，规则神圣而不可侵犯地被固定下来，略有分散的意识插锐化起来，斗争走向残酷，杀戮的手在内部产生，于异形的木架上焚烧着各类人群，火炽带着哀嚎的人离开尘世，人类每次统一分散的灵魂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世界周转运动不息，而无人杀人机器也以自身的智慧改造着自己，防卫圈如乌云十月，时大时小，希望，绝望。大雾迷迷蒙蒙的笼罩着路灯的光，雾谷的夜色正浓，远处传来居民的晚餐声。笨重的金属铠甲已失去足够的电力，在 KD 的研究下被一点点的肢解，露出里面伤者那些脏而破旧的军服，女人被汗水浸透又晒干的果额上散布着一层淡白的盐粒。 下一步是替他更换衣物。 KDA 和男主人自觉地离开了。 出来！ 男主人朝在屋里摆弄那些铠甲的儿子喊道。小家伙撅着嘴不情愿地站起来。夜的底色中， KDA 在街道上四处游走，男主人与小男孩跟在旁边。天气很凉快，这对女子有好处。小伙子，你放心吧，见到熟人我们一家都很高兴。 哎，你们不是去南方定居了吗？那女孩的父亲还在吧？我看他没和你们一起来。 男主人搭着话。 KDA 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。 怎么了孩子？情况怎么样了？ 情况并不太好，出了一些事。 抱歉，我不该问的。 啊，不，没事。 KDA 转过脸去。 他父亲失踪了。 失踪？ 男主人不禁站住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有什么音信了没有？ 还没有。 哎。 男主人摇摇头，深吸一口冰凉的雾气。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啊？ 飞行器坠落。 有生还的可能吗？ 没有亲眼见到结果，我是绝不会放弃的。 男主人不知该说什么，他想缓和一下气氛，却发现词穷。 哎呀，早知如此，我当时一定强烈挽留你们。现在谷里的防御比以前更强了，老人去年送来了很好的武器。哎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。他那么好的人，有老天保佑。 嗯， 孩子。 他用力拍了拍 KDA 的肩膀，显出信心满满的样子。 吉人自有天相。 KDA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无声地继续走过了两条街道。尴尬的气氛让男主人急得慌。 沙漠里的老人他还过得好吗？ 哎呀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。他一直那么无私，帮助我们这些不愿沦为强盗的陌生人。没有他，我们就无法生存到今天的，也没有现在的离子枪防御。 哎，那个机器人好久没来了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 男主人以为找到了话题。 我们现在说不定比你还要厉害呢。 小男孩骄傲地昂着头插了一句。男主人回头瞪了他一眼，右手在他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，男孩疼得差点哭出声来。 你说什么？ 他说着就要揍儿子。 哎，别这样，小孩无心的。 KDA 突然像被什么击中似的，正要阻止的手抖着放下， 还赶忙没事似的把脸扭向一边。庆幸迷雾遮掩了他失神的面容。 教授他很好，只是忙，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出去走动了。 淡盐水从静脉缓慢地滴入，以免对女孩的心脏冲击太强。沙漠暴晒几近死亡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脱水，皮肤干裂和汗清处的感染。除掉肮脏破旧的镶嵌假服后，艾利克发现女孩的内衣已完全粘连在皮肤上，仿佛稍微一动就会连带一层皮。他不忍心再看到这种惨状，把头扭向一边让自己喘口气。 姐姐怎么了？ 莉莉安，不要看。 他伸手挡住小女孩的眼。女主人趁他们背过身去，悄悄地用自己的身体隔开伤者与他们的视线。 哎呀， 我来吧。 麻烦你帮我打盆水，屋外有接水口，干净的，盆子在窗户底。 艾利克应声，拉住小女孩的手出去了。雾谷的女管理员心痛地看着遍体鳞伤的人，24、25岁的年纪，对她来说就像自己的妹妹。微弱的呼吸好像随时都会停止，干裂的嘴唇短时间已无法自愈，那脸惨白而没有血色，看样子她已营养不良地走了许久。她要到哪儿去呢？紧闭的双眼被黑眼圈围着，眼眶深陷着，周围的皮肤先是被汗渍浸透，接着是金属铠甲的摩擦， 关节都红肿破损着，那地上的装甲也是斑斑驳驳，子弹轰击的凹坑和摩擦线随处可见，后背还有射入的弹片。 水来了， 放在旁边就行。哎呀，你真细心，连毛巾也清好了。姑娘们，去楼上或者外面稍等一会儿好吗？ 我想帮忙。 莉莉安低着头站在旁边不走。 我们在这里会碍手的。 艾利克抱起小姑娘，轻轻地走向门口。 真残酷，为什么你能这样坚持，伤成这样还要往前走？孩子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的麻药太差，会有点疼。 女主人看着床上的伤者，连连的叹气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的花开